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啦，又翻嚟，生意好啲。哇，仲有几个 point 细嘅 point， 我要讲讲先，因为未入正题之前，我都要讲。 瞓着嘛，唔讲系咪？ 唔讲真系瞓唔着，因为咧，我讲完之后咧，我会 highlight 翻系红色嘅。咁呢个比较有啲 discipline，我做呢样嘢。咁啊，咁好啦，就系话咧，我要赞一赞咧，上个礼拜咧，黎明做一件嘢啦。嗱，我赞嘅角度系另即系几个角度嘅。 佢做好多嘢喎。 嗱，就系话关于捐钱嗰度。 我匿名嗰个。 匿名嗰度。 我音乐 啲 睇喎呢 个。咁第一，佢做呢样嘢总好过攞住张嘢。 咩啊？而家系睡婆婆啊！而家睡婆婆人塞个朱古力嘅手度啊，元秋落去影相啊，塞个雪糕俾佢食。 咁我觉得咧，其实咧做好事又好，点都好咧，有好多方法嘅。咁啊，呢啲比较直接啦，捐钱，因为其实呢班人都搵唔少钱啦，最啲讲。咁另外咧就系话佢我谂啊，最赞咗佢就话佢嗰个公关咧做得好好。 真系。 其实咧，我哋话斋点会匿名？又俾人知係你啊，即係唔合邏輯嘅。有陣時有啲嘢咧，我覺得咧判斷一件事咧，只要你做善事、做好事，咁我覺得咁又如何咧？咁同埋將呢種咁嘅力量或者呢種咁嘅念力咧，大家一齊啊，有少少入題啦， 入題啦， 終於諗到啲啦，終於諗到啲。 其實係嘅，咁影響到大家，咁我咪照做翻啲咁嘅嘢，咁或者有個有錢佬又咁做。咁一路一路咁，其實將佢咧一路擴散出去，其實最嬲尾都係得嗰幾句善嘅果啊嘛，係嘛？咁我覺得始終都係冇，咁我所以真係要俾個讚啊黎明，因為其實咧我諗十個咧有九個我個 generation 嘅人咧都見到黎明都會好嬲嘅，因為咧第一黎明 靚仔啊， 靚仔啦，第二就係話咧即係溝曬啲嘢女啦，咁第三最緊要咧就攞支吉他扮彈，我哋好憎。佢试过啊，几嬲啊！我啲嗰阵时，我同事咧专系玩 rock 嘅，一见到佢，拍透明， 其实冇弹嘅， 梗系冇啦，手 cut 乱嚟嘅，又揿嘅 ，cut 都唔识揿，咁啊睇佢都唔系揿 cut 咗你都，咁真系咁嚟扮弹，好嬲嘅。 我先阿佳又答咗我哋好快，多谢佢。佢话咩咧 ？Netflix 系唔使翻墙都睇到，因为有铺呢个地下线，又铺啲咩？有窿路下载，佢话。官網登錄睇正版就要翻牆，所以要用 Visa 卡先可以睇到付款註冊。阿佳啱答我哋噶，佢真係我哋忠實聽眾嚟噶。 真係， 多謝佢先， 多謝阿佳嚇。咁你真係好有心機啊！喂，仲有你嗰段錄音咧，其實冇變過嘅。我已經安排緊嚟緊會將你播出噶啦。咁至於時間咧，話翻俾你知。咁我呢度賣廣告先。咁啊，城寨咧有一個叫城寨快閃嘅，就俾一啲素人，包括你喺度睇緊呢個節目嘅你。咁你可以自己咧錄又得，錄影又得，錄 video 又得，但係一個鐘到嘅。 等先，使唔使出樣先？好似咁樣坐喺度㗎。 你可以錄音又得，出樣又得。咁我嚟緊已經安排咗三個唔同嘅節目咧，唔同領域。咁你可以試一下做一下自己，即係自己想講任何嘢，乜都得㗎。例如話，我中意講，例如話揾一集啦，你講宗教。自己喺屋企， 哦，即係自己 send 個自己錄好咗嘅咁樣， 係咪 send 俾我哋？ 哦，幾好喎呢個，真係又係創意嚇呢個係咪？ 因為其實係啊，呢個 係創意嘅表現啊。 我哋諗下點樣可以咧，即係唔同嘅人。其實我哋網台只不過個平台，去俾大家可以即係可以多啲機會， 因為交流 交流又好啦。另外而家社會其實怨氣幾重。咁我就試下俾啲渠道佢哋宣泄。當然啦，你唔可以有啲規矩嚟話，你唔可以種族歧視啊，講一啲我叫即係嚟話粗口啊咁樣，冇辦法啊。我想講其實， 但都要忍住， 講得忍住，忍住啦，忍住，忍住啦嚇。係上集俾阿楊師傅 引導咗出嚟係嘛？引導咗出嚟。 咁 OK， 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嘅話咧，就即係 PM 翻我啊，或者阿 Lens 啊， 城寨啦 ，Patreon 咁話俾佢知我哋咁嘅事啦。咁我哋都會即係經過檢驗。之後咧，咁啊，我哋會放出街噶啦。咁我哋不定時咁放出街嘅。咁好啦，咁啊， 做咩未？ 最後一個講埋啦。咁啊， 做個 list 哇，好鬼長。 做一個，咁呢個咧就對嘅正題啦。咁咧，我由西安有個朋友。咁啊，呢個朋友咧，我唔知我呢個節目都有講過，係一個我好欣賞嘅一個國內嘅朋友。咁思想亦都係好，我哋叫西方好 Western mentality。絕對有 Western mentality 嘅，亦都好有世界觀。咁亦都去過好多地方，其實好多都係咁噶。 去越多的地方越知道自己的不足，跟住就會改善自己。而呢個朋友今天佢喺朋友圈度就出了一篇咁嘅文，咁而啟發了我，即係叫 click start 咗啦 ，trigger 到我今天呢個題目嘅。咁佢講咩咧？佢話佢好簡單幾句嘢就話：我喜歡尼采，我喜歡達芬奇，我喜歡梵高、蘇適、南懷瑾。同埋大 N 啊，唔係唔係， 哇，勁啊！你未死喎， 你已經係同嗰啲人拼 冇死曬 喎，唯一未死啊，唯一未死，唯一未死，唯一未死嘅。 OK， 會係唯一未死嘅一個人。咁咧，佢就話咧，佢係中意佢哋咩咧？佢哋咧好似全部都係冇，唔係好似啊，直情係冇一個明確嘅商業模式。 嗯嗯。 OK， 其實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哋做好多嘢都係隨意嘅，隨心嘅。 嗯。 咁於是咧就令我諗咗好多咧關於一啲人生嘅哲理嘅嘢啦。咁我突然間諗下諗下，一叮，身邊有個高人， 點解揾個會計人嚟講哲理嘅？好似有啲格格不入啊！ 再 大家覺得係咪揾錯人？ 再戴多次頭盔先。咁我同佢咧都其實都係對我自己本身啊，對一啲叫念力或者意念力咧都好，即係我都開過一集啦。咁啊，俾卡文啊笑到 你話安靜嗰集啊， 笑到有腹肌佢話 六嚿咯，出曬嚟即刻。 佢咁嘅難啲啊，佢都好啦。咁但我對呢樣嘢我係深深不憤嘅，我係繼續我係對呢樣嘢有信心嘅。咁所以咧我就。想起你了，而你本身都是一些禅修啦，可以叫是吧？ 好在我真的都是近期的嘗試，即自己有興趣也都三年了，自從我成為有宗教佛教徒。 咁啊，喂，不如我見到你都有做了一些準備功夫，不如我哋今天的題目就冥想、思考、人生、事業。其實咧環環相扣， 係 唔好諗住咧。啊！冥想歸冥想，思考還思考，生活還生活，事業還事業。但其實咧，巧妙地應用喺度咧。嗱，今集比較深啲嘅。你雖然我哋兩個好搞笑啊，但其實我覺得幾深嘅，要用腦諗嘅。唔係 TVB， 唔係話啲。哎呀，你笑啦！哎呀，你點解要害我啊？ 我好耐冇睇，我唔知咧。我 唔係 TVB 仲係咁， 係咪好早就冇睇？好耐冇睇。 你講啊！你下一步想點佢？你報價 即係仲係咁樣啊？ 係啊！你報價報幾多錢啊？你我諗住報個價平過 你。你都係最佳演員同個飛躍獎喎，我諗你都係拎緊。 即係而家仲係咁嘅，但係 Netflix 嗰啲唔會噶嘛 ，Netflix 嗰啲要你諗噶嘛，咁我哋呢個咧就要諗嘅。我哋即係所以咧，遲啲 Netflix 應該收購我哋 content 嘅。我哋呢個台啊。 咁係啦，究竟歸源啦，所有嘢都即係 start from 呢個 base 啦。咁究竟乜嘢叫做冥想 ？OK， 使唔使講俾啲聽眾聽下？我哋其實今次嘅題目係 你隨你發揮。 哇，唔係，應該由你啊，大 N 你講噶嘛，我主角啊。 中意幾多我名？ 唔好意思，成日噏錯你其他人嗰啲名啊，唔好意思。所以頭先你係問緊冥想係乜嘢一回事？冥想 OK， 嗱，好似頭先好在大 N 就幫我戴頭盔啦。咁我用我自己一個有限嘅知識嚟去或者同大家分享我所認知嘅一個冥想呢樣嘢啦。其實冥想好多人咧，一定第一樣嘢就諗，一定同宗教有關。咁其實就唔係嘅，你可能見到好多人做瑜伽，雖然我冇做瑜伽啦嚇。咁可能好多人做瑜伽，咁佢做到最尾都係，哎，嚟個冥想先。即係我聽朋友講啦嚇。咁其實冥想。未必一定是需要有宗教背景都可以冥想的。咁冥想其實嗰個意思喺邊度咧？就係話其實你個人點樣可以靜落嚟？咁呢個靜字咧，呢個字我哋嘅止啦，其實原來發覺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當我哋日常生活咧，每一日勞勞役役咁樣咧，俾日常周遭嘅嘢去煩擾住嘅時候咧，你發覺你係冇一刻係知道你自己係喺度真正做緊乜嘢。 哦，即係真正，你咪講一個覺察嘅能力咧，講緊一個。 啱啦，阿 Lance 真係好有慧根㗎嚇。 唔係。 呢位同學仔係好有慧根㗎嚇，發覺係。 佢成日幫屋企人買衞生巾。 我阿媽已經廿幾六歲咯。 好難。 呢啲又出得街㗎，原來可以容易打格仔 OK。咁其實咧就係啦，就其實就係一個覺察啦，即係好似頭先成，我頭先其實開頭都有少少帶少少入題嘅，就係話我哋成日都俾外在嘅環境牽引住。OK， 譬如話一個人鬧完我之後，我就即時有個我哋叫習氣啦，有個習慣，有個 habitual pattern， 即刻咧就要還擊對方。其實諗都冇諗過，當我還擊嗰下咧，其實我係不加思索地即刻還擊，亦都不加思索地好鬼嬲。 但其實呢樣係唔係一個本能嚟咧？ 即係好似你人係一個原始社會，你受到攻擊嘅時候，你就要有個情緒反應去攻擊、去還擊對方、保護自己。呢個係咪即係與生俱來係有嘅習氣咧？呢樣嘢 其實我覺得呢個習氣唔係為咗你去 defend， 我本能，你頭先個 defend 即係防啊，係啦係啦，即係防備啦、嗯。其實因為當大家都有呢個習氣嘅時候、嗯，而自己亦都冇咗嗰個頭先你講嗰覺知或者係嗰個 awareness 啊、嗯、覺察嘅時候咧，咁咪大家咪做咯。咁大家去同樣做嘅時候，其實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 係啊， 當大家都去咁做嗰時候，咪、嗯、你又做我又做，咁冇理由我得我一個唔做噶嘛。 咁咪蝕鬼咯。 自己係啦，自己又冇覺察嘅時候咧，咁大家人係都做緊同一樣嘢、嗯。其實大家都係冇覺察，繼續係被自己個我哋叫 habitual pattern 啦、嗯。即係好似譬如你而家翻工，其實我覺得下都有少少似係公司希望同事冇睇到我啦。即係好多香港人咧，其實都係行屍走肉嘅。我覺得係，即係翻工嘅時候咧，其實咧踩到嘢都唔知嘅。 嗰種其實 佢真係唔喺度嘅，係嗰種行屍走肉到咧，係真係冇覺察嘅。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嗯、你諗下，你自己每日翻工，其實不斷做呢個動作咧、嗯，做到已經係意其實冇意識， 亦 都係係啦，畫曬牙，你都係習慣到咧，你好似係唔用腦已經做緊呢個動作。咁、嗯、我叫做、這個、 重複 嘅時候咧，其實好根深蒂固咗喺度。所以頭先我話一個人，譬如鬧完你，你係咪即時反應就即刻諗都唔諗就搏就鬧、嗯、就起槓噶啦？一定係咁，尤其是都市人添啦，已經係生活空間已經窄啦、嗯。你覺得自己冇咗嗰個 distance， 其實係更加，我覺得令到人同人之間個衝突更緊張嘅，係真嘅呢個係。咁所以其實嗰個冥想對我嚟講，講翻冥想個主題先啦，唔好意思。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先講一個止。呢樣嘢先唔好講到話好佛家思想嘅咩觀啊，即係去觀乜嘢好深奧嘅嘢，先唔好講到佢講咩先。 簡單講就係你一個腦波慢慢減慢啫。其實你每個人睡眠前都有一個經歷飽發波狀態啊嘛。 所以好多人瞓唔著，我見到好多朋友，譬如話我啲譬如律師朋友啦，兩公婆都好即係律師住喺麥當勞度啊，又冇細路啦，咁又養翻狗啦。咁樣噶啦，已經。 咁你舊山頂到你係咩意思啊？講咗啲，係啊，寫講咗啲。 O K， 係我將啲地址都講埋出嚟啊。 係咯。 咁咧，所以其實佢哋都話：，唉，我哋瞓唔著覺。咁我咁諗，點解你哋仲瞓唔著覺？你哋已經乜都有啦，已經係咪先？即係譬如個姐姐請翻嚟係為咗 walk the dog 嘅。 哇！咁樣啊，係 啊， 死啦！我而家 做狗乜嘢啫？ 係咯 ，walk the dog 啊，姐姐原來。 係啊，姐姐係 walk the dog 啊，唔係啊嘛咁樣。咁所以但係瞓唔著嘅喎。咁你可想而知，頭先阿 Lance 講開一個好好嘅話題啦，就話係臨瞓之前嗰個睡眠狀態。點解嗰啲朋友係瞓唔到咧？會計界咩律師界，哇！點解瞓唔到啊？係因為佢之前嗰個睡眠狀態佢未入到啊。佢根本就未止到落嚟。 係，仲可能 係啦，個腦個 engine 仲喺度不停 run 緊。咁你叫架車行緊，我唔知啊百幾，你咪叫佢即停啊！依家係停唔到嘅，根本就係。咁所以頭先我講翻嗰個係啦，跟住陣間係啦，其實我都想分享一下啲冥想嘅好處啦，個 benefit 啦，咁方法都會去或者即係大家可以去研究 下。我記得你講過啊，呢個 case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 case 頭先講翻，淨係一個紙，其實已經係好難嘅一件事。咁我都教。跟我朋友講下，譬如你試下做 meditation 啦，咁跟住亦都講翻啲好多嘅一啲朋友嘅親身嘅一啲冥想發覺失敗嘅一啲情況點解啦？咁跟住發覺其實陣間都會 share 翻，即係分享翻，其實嗰啲所謂嘅失敗，其實非失敗，其實係成功嘅第一步。 我補充少少，頭先咧你講咧，我覺得非常贊同嘅就話其實無論係朋友之間、夫妻間之間啦、其實如果可以響爆之前，好似像爆咁，呢個 moment， 佢知自己像爆啦。 我要爆啦， 我知道。 我都爆啦。咁爆之前咧，其實只要你真係停一停，諗一諗，或者靜止咗，令自己沉澱。即係如果我覺得，如果我再學埋冥想咧，咁啊真係天下 真係好飛。 其實唔係點學嘅，呢個天然自己 係其實天然係啱啦。誒，真係 真 嘅呢個 真係唔怪之。 阿 Les， 你過一過嚟，唔該，俾張凳。 買開位 拖場啊 ！Les， 呢個 即係幫開人買圍巾啊！真係勁嘅呢條友，真係 唔 係點， 真 係 唔同啲嘅。 啊，咁啊喂，嗱咁啊。你講咗啦，咩叫冥想？ 我先用一個簡單用個止字先啦，係啦，用個止嚟去講一個冥想，都我覺得係同宗教唔好話特別去聯想一個宗教嘅，因為啲人可能覺得，喂，我冇宗教背景嘅喎，咁我可唔可以做到冥想啊？咁我又唔係印度教啦，又唔係佛教啦，乜都唔係，咁我係咪唔可以咧？其實唔係嘅，其實而家你見到好多禅修班啊，你叫做 meditation 啊，其實已經講明標咗自己冇宗教背景。其實你見到好多呢家出邊坊間嗰啲咧，其實都係搞緊一啲方法。令到你可以做到呢樣嘢，其實你唔需要話去相信任何嘅一個派別都可以去修持。 但係會唔會坊間咧，如果有一啲咧上錯咗之後咧，會走火入魔㗎？ 嗱，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我都聽講過好多嘅，我哋叫做我覺得係誤會啦嚇，我覺得係啲誤會咧，就話哇禪修啊。meditation 最好不要夜晚做，夜晚做又會又會嗨到那些咩古古怪怪， 靈異上你身。 係啦，exactly， 我聽過很多呢些咁我心諗，因為我自己有時都會夜晚嘅做嘅。我覺得其實是你自己的念頭的問題。如果你自己認住，其實我覺得下陣間都會講到念力啊、念頭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其實我覺得係一個自己的天線咁。如果你自己的腦喺度不停諗緊嗰樣嘢。其實我也不會擔保你會不會遇到可能考的，因為你自己首先你打開了你的天線，你自己是想去或者你自己認住是那樣東西，但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是完全不想的，你純粹是做一個 meditation 很正路的東西，我不覺得你其實是夜晚是特別好像坊間所說容易賴到污糟東西，覺得這些是不全咯，完全 是其實不是，這個是即是你怎麼解讀的信息的問題，你即將心放下你不去解釋，即係只係觀察心就冇問題。係 即係你擋咗，即係正如你條天線，你唔開去接觸嗰、那個，咁其實你唔收到。 即係好簡單，你電視收到啲模式嘅時候，你啲説法你唔好自己過分解讀佢。係 啊，你越係啊，你自己係其實你自己嘅心 嘅。其實你講嚟講去，你接收到嘅嗰啲，只不過係一啲雜訊嚟啫嘛，或者係一啲係你自己過分解讀咗嘅信息， 都會 係以為係一種所謂嘅邪嘢所謂咁。其實呢啲只不過係將你心靜落嚟嘅時候，你就會有呢啲覺察到自己心入面可能一個魚缸你搞嘅時候。當佢靜止嘅時候，仲有啲沙飛啊飛嘅時候，你唔需要解讀佢噶嘛？問題就係你要擺低個解讀嘅心，就係要靜呢樣嘢啊嘛。 都會 係 呢、這個絕對係，即係你嗰啲人 wrong interpretation 啦，你叫做即係錯誤地解讀咗嗰啲嘅所謂嘅嗰啲信息，其實就唔係嗰啲，啲人可能就諗多咗，就以為係嗰啲啦。 係。 咁其實啊，頭先阿 Lance 都講得好好，其實我諗你想講嘅一個譬喻啦，就是、一杯水咁樣。當你去做禪修，好多人第一樣嘢咧，即刻發覺，哇死啦！點解比起咁唔係飲先啦？如果杯水，其實想個比喻係咩咧？就話。當你第一次或者很開頭的時候，最初期學禪修的時候，一個很常見遇到問題，就發覺自己為什麼念頭這麼多的，都多過平時的，其實不是多過平時，是因為你已經察覺到你有念頭了， 你觀察 開始，其實這樣更好，其實這樣很多時候我們連察覺這一下都沒有的，就以為自己沒有念頭，其實是每一秒都有念頭，根本就是，所以其實你剛才 Lance 可能想講一個譬喻，就是我經常用一杯水來形容很多沙塵滾滾，你越是靜你越看到那些沙塵，你不靜的時候其實你怎麼會看到呢，你都是 帶來很好好處的，真是待會先講好處， 好待會再講好處， 我真的你講完先，因為我越想呢，我即一路其實你一路講，其實我某程度上我都在那裡 即是潛收緊是不是，你剛才 說 的很厲害， 所以你見到我 的 聲 音，原來我不用 做節目了，我已經靜了，他正在冥想， 很少有， 離開了靈魂 已經，很厲害，超厲 害，還有沒有 高手，我不知道你 說什麼，說什麼，喂越聽越多好處， 是 啊，那我不如說我覺得的好處，看看有沒有些淺陋的意見，其實呢當一個人沉澱了之後，好像剛才我說的，將沙的雜質沉底之後，跟住你就會想到很多答案，所以為什麼呢，為什麼那些人經常說扎馬的時候呢， 即是 想到東西都 我就未必是扎馬，我 有時我有些巧合真的在扎馬找你，但是呢我有更多是早上， 早上 啱啱啱 啱啱啱絕對啱， 因為其實我不懂得冥想嘛，可能大家會聽我但又戴頭盔先，我喂大佬大恩你生意好啲，你做乜講埋啲咩？其實梗唔係啦。如果你想更進一步，例如話頭先我講簡單啫嘛，你想翻大陸諗一條橋出嚟，或者去泰國好，你賣啲嘢俾人哋係勁過人哋，冇人諗到嘅。又或者頭先諗一條點樣可以整一條 Lens 牌底褲，係真係三十日唔使洗嘅，索一索輸筋活絡，聞一聞醒腦提神嘅。咁你可能真係要一啲好獨、好靜嘅頭腦，你先諗到出嚟。我自己。試過有一次咧，我前嗰排咧，我諗咗個問題咧，我解決唔到，但係咧，我甚至乎帶埋入夢境，跟住第二朝一醒諗到，但係好衰唔衰？嗰個記憶太短暫，太短暫。結果我成個 trip 我響啊、哦，好似唔知響泰國定係響美國咧，成個 trip 我喺度諗嚟諗去諗唔翻，因為個人唔夠靜。咁所以咧，做完呢次節目之後咧，我都會真係好誠心地請教啊！即係點可以做到？未講之前咧，仲有咩好處啊？ 其實好處咧，其實真係我自己覺得係真係好多。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頭先講緊咧，純生活我哋都好容易有自己嘅好負面嘅情緒啦，亦都好容易俾出邊嘅牽引啦。當你我覺得如果冥想係能夠做到啦嚇， 的情況底下，其實第一樣嘢最好明顯的，我叫做即時的，我覺得睇到的一個好處就是話，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盡量減少被外邊的嘢刺激到自己？ 嗯、 因為自己好似頭先用象爆嗰個例子噶嘛，因為你已經意識到係、嗯、意識到你係象爆，咁當你嗰刻你自己可以停一停落嚟嘅時候，其實你好直接，你已經減輕咗你同其他人嘅衝突。咁其實對方見唔到你有衝突，其實佢冇理由理論上啊，正常人係啦，再係啦，咁佢都會停手啦。個短褲正常嚟講係咪？咁所以呢個係最明顯嘅，就係你同側邊嘅人嘅人際關係啊，所有嘢其實你係會見到係好咗。咁人哋都唔係人哋嘅側邊嘅人都會即係其實發覺到你成個人係有變嘅，即係覺得咦你calm咗喎。因為其實我好多朋友咧，因為自從我即係做成為佛教徒之後咧，我身邊啲人都有時都會同我出嚟食飯啊、剩啊，咁跟住後屘佢多聽。做一啲咁嘅嘢，同埋佢自己都會做一啲 meditation 啦。咁佢同我都分享翻佢自己嘅一啲經歷啦，就係話佢發覺佢自己做完呢樣嘢之後咧，佢、身邊的人咧都話翻俾佢聽：，哇！你靜止咗好多，你個人 calm 咗好多。因為我個同事佢係做 sales 嘅，即係跑數有 target，即係又係好扯到我哋叫扯到爆嗰啲啦，嚇扯到爆嗰啲。咁、但係居然佢都喺扯到爆嘅一種環境。 唔 係 粗口嚟嘅， 扯到爆啫。我好 ensure 唔係粗口。 對於你哋啲舊山頂度嚟講，呢、這個可能係 OK。我繼續。 咁嘅扯到爆嘅情況底下，咁佢都可以能夠保持到呢個比較 calm 嘅一個狀態。其實同埋身邊人係講翻俾佢聽個 feedback 喎，即係唔係佢自己認住幾樣嘢，係身邊人係話到俾佢聽。咁其實我自己睇到其實佢做到一個即係一個指啦，或者叫冥想嘅一樣功課嘅時候咧，其實係對自己帶嚟好處，對身邊嘅人都帶嚟好處。 有 target 嘅， 唔係個 target。其實應該咁講陣間會講個方法啦。因為其實某個程度上你都會其實你一路學或者應該。text 嘅時候，其實你都會知道自己係咪越嚟越可以 master 或者係 manage 得更加好，自己會知嘅。 有冇啲 mark？ 有啲 mark？ 有冇啲即係？ 會有嘅。嗱，因為其實當你自己有個有個覺知或者個 awareness， 知道你個念頭起嘅時候，咁你會知道自己嗰個 last 係 last 到幾耐。譬如你可能，譬如第一次做 ，let's say 舉個例子。你兩秒已經雲遊太空出咗去，出咗去 馬啊！邊個 就 真係出嚟？細 良諗咩諗係嘛？邊個你 唔識 你唔識㗎啦？ 細良至愛嚟嘅。 OK，whoever 諗諗啦。OK， 咁其實當你睇覺得哇，兩秒已經飛去出街咯，救命！咁但係你再去練啦，你今次咦唔係喎？今次好啲，好似耐啲，十秒先至飛去出街。咁其實你慢慢，因為你有個 awareness 啦嘛，你一定會察覺到你有冇進步。如果你連呢個 awareness 都冇就唔好講啦，係咪？咁都要練嘅。 喂，有冇人練唔到嘅？ 其實冇，好似你練肌肉咁，你好似你去做 gym 咁，你第一次你未必舉到唔知幾多磅，咁你但係你久而久之，你就會 練到，一定得 係啦。咁可能有啲人可能天生就已經高度專注啦，係咪？咁可能易啲啦。有啲人可能天生就容易俾嘢 distract 啊，自己成日都控制唔到各那樣。咁但係其實都係做瑜伽咁樣，唔好同人比，同嘅係自己比，都係嗰句。 OK， 咁其實我都諗咧，某程度上，好正面嘅啲嘢係，好正面嘅。頭先你講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如果你人際關係好，你處事嗰、那個 EQ 啊，甚至 EQ，人哋覺得你 EQ 啊，即係外邊睇就以為你 EQ， 但其實你係一個叫做將件嘢沉澱咗佢，咁已經你令到你無論在工作或者事業上，我不是講職業啊，我講事業上更高層次的事業上，會有更好的發展。因為我想沒有人是不喜歡即是一個很 容易相處的人。 嗱，其實Lance認識得比較淺，一年都不夠。奇怪地有一次他生日，我們整蠱他，我就扮個嘉賓講粗口，我就發脾氣，咁佢話咧，大家唔似係一啲咁嘅人，但係其實咧，話俾你知，以前我咁你識嘅話，你都知道我係一啲都幾 暴力傾向， 人暴力傾向嘅，即係 暴力啲啊嘛，有啲萬之良兆， 會有啲係即係呢個 moment 爆噶啦，但係即係自從我都話啦，即係自從有個即係身體有少少事 咁樣 警號嗰陣時，咁覺得咦，做人應該要即係放慢啲，同埋睇開啲，咁。其實我嚟做城寨節目嗰陣時候已經係有啦，咁跟住咧變咗人哋覺得哇唔係呢個喎，甚至乎另外一個節目嚇唔、怕講啦，易得到，都啲人都覺得誒，大欣應該 好隨和嘅人， 好隨即係有即係係咯，唔發老皮喎。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嘢 是人哋話翻俾你知， 係啊， 感受到嘅， 係啊， 呢個我覺得真係好神奇，咁令到咧其實好簡單啫嘛，如果一個人即係有件嘢想揾有人做嘅話，咁都係想揾個咁嘅人，即係當然啦，如果能力係一樣嘅話，咁梗係揾一個。有脾氣的人咯， 咪即係好似萬子良， 同萬子良點相處啊？大佬嘢嘢都大佬， 萬子良真係唔好掂喎。 遇到任何事下下爆樽，唔好講多，係咪先？又滴蠟又 攞神神計過咁樣得噶 喎，係咪先？一時又燒頭髮咁樣，你冇計噶嘛，你做唔到嘢噶嘛。嗱，所以咧，我喺度都講啦，我有個願景，如果中國13億人全部都可以做到冥想。所有嘢都退一步，就唔會有假奶粉。 你點講？法輪功，所以咪講得出嚟咯。 但佢嗰種唔同嘅，佢嗰只係佢嗰只話呢度有個窿啊嘛， 有個窿轉，法輪上 佢有個窿啊，佢有個窿，然之後轉喎喺度，咁轉咁樣，咁我唔知嘛。咁即係其實我係善良，都係變咗你唔會有啲咩咧。嗱，最近好似香港咁啊，你知唔知啊？喺大嶼山嗰邊咧，定唔知邊度咧，好多垃圾啊，然後大陸浮過嚟嘅。 Oh, okay. 即係佢哋就唔 care，OK？I、okay? don't care，I don't，I don't fucking care。呢啲係唔 ，I don't 呢啲唔係我嘅。咁另外有一幅相咧，又講一個唔知廣州定邊度咧，有個大學個騎樓，個垃圾堆到兩層咁高，因為啲學生一出到嚟就掉出嚟，可能有一個第一個掉咗出嚟， 其他啲見到有， 跟住照掉，掉到啲直情咧係一層樓咁高，一層樓咁高。咁其實你睇下幾悲哀嘅，因為一個大學作為一個最高等嘅教育，你訓練一啲。我不理你那個學術成績有多好都好，但你竟然有這樣的人，其實任何事就是說，如果你停一停想一想，我這樣做對還是不對呢？你做我就做了嗎？是不是？你說習近平我一定說好了嗎？我不是想想，要想想，咦是的，為什麼他三皮嘢一個月，個女兒去到美國讀書，那裡生活費成五皮嘢的，那你肯想想嘢，即是靜一靜想一想，其實智慧就出了來。 那我想問一下 Margaret， 其實你剛剛說禪修或者靜坐，即是對個人所謂有個同理心，即是先由同情心可以到個同理心，有沒有一個影響呢？ 其實呢，如果在宗教來說，我們都主張就是當我們去做止的時候呢，其實最好呢，有其他的 practice 啦，就帶那個我們叫做compassion 慈悲和 love、因為其實去到終極的時候呢，你會發覺尤其是即我其他宗教我不清楚啦，我講佛教啦，去到終極的時候呢，其實是講到最尾都是一個 compassion，一個慈悲嗰樣嘢，點樣係一個 大愛， 係一個大愛嘅一個境界。咁你見到好多依家咪有本書叫做Force Power versus Force， 叫做即係有一個 有 Force 有咩分別 ？Force 有分別，Force 有分別。係咁入邊咧，我記得咧， 力量同一個 中文啦，中文嘅 係 即係力量咧，係啦。咁其實入邊咧，佢講到咧，原來佢將嗰啲人嘅嗰種能量咧，係分咗好多個 level 嘅。咁由去到最終極嗰個咧係1000嘅。咁嗰個咧其實佢講緊咧，原來一個人嘅情緒係絕對影響嘅身體。咁佢喺去到1000個境界咧 ，which is 咧，我記得佢嗰陣時就話咧係一個 enlightened， 即係正悟嘅一個好似神級啦，我哋叫神級嘅境界㗎啦，已經係。咁、那個作家咧，我記得咧，佢用咗個例子很好嘅，佢就話咧，佢蘇花佢見到最犀利嘅嗰個人，去到嗰個能量級別咧，去到邊個咧？就是、Mother Teresa， 即係 德蘭修女， 係啦。咁佢喺攞諾貝爾獎嘅時候啦，佢一入到個場嘅時候咧，所有人咧係冇曬所有嘅雜念，冇曬所有嘅邪惡念頭，大家都好平靜。即係話一個咁高修行嘅一個人， 係 佢可以帶嚟影響身邊側邊當場嘅人嘅磁場。 因為咧，一陣間我會提一個問題噶啦，就係話佢做嘅嘢係佢自己。 Mother Teresa， 你諗下啦，即係唔使講啦，係咪？即係講名你就知其實諗到啲咩咧，係咪？ 嗱咁，哎呀，真係咧，雖然即係意猶未盡，但係咧，我哋停一停。 好。 嗱，補充少少，啱啱 Margaret 嗰本書我就擺咗落生有啲個 page 度嘅，中文叫做《心靈能量藏在身體裏的大智慧》，咁啊，大家可以揾嚟睇睇，千祈唔好幫整啲連鎖書店啊！好，佢講過翻嚟再講。 好，快 講。